万寿台艺术团三池院乐团从12号到28号在咸镜南道咸兴市举行了演出。咸镜南道的干部、战争老兵、各阶层劳动者观看了演出。演出以游击队音乐联奏开始，推出了七月和歌唱、日夜想念元帅、女声四重唱、我们离不开您、小提琴齐奏、我们是万里马骑手等各种节目。三池院乐团艺术人在28维伦联合企业、兴南化肥联合企业、东兴山银河服装厂也举行演出，表示祝贺。